一带一路，互利共赢。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鱼香肉丝有鱼吗？ 快来梅州东坡，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啦！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魅力。 永恒的魅力，欢迎各位好朋友，我是王卓。那今天黑胶集市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黑胶的嘉宾是弹钢琴的张嘉林，来自于中央音乐学院的教授张嘉林老师，欢迎。 王卓好，各位爱乐朋友们，大家好。 是的，那今天呢也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就是我们的节目还是有奖收听，就是奖品呢是由2018中国戏曲文化周组委会提供的家庭套餐门票，10月1号到7号北京圆明园2018中国戏曲文化周携手系列音乐会将带给你精彩的视听盛宴和绝妙的艺术享受。在我们的微信群里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是北京广播之声，点击会一会或者是黑胶集市都可以申请要票。我就在三个群里面看到前三名举手的朋友就可以获得今天为大家所送出的奖品。好，那今天嘉林为我们带来的是哪张黑胶唱片呢？其实我已经看到了 今天这张唱片年代并不算很久远，但是我觉得对于咱们中国的唱片工业是挺有意义的一张唱片。这个呢就是由中国唱片总公司在1988年制作发行的一张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五交响曲的黑胶唱片，是由中国青年交响乐团演奏，指挥呢是陈佐煌先生。 嗯，可能最近在很多公众号的文章里面，朋友会关注到有一篇这个和中国青年交响乐团有关的这样的一些文章，里面有很多我们觉得特别知名的一些音乐家，其实都曾经在那里面有过他们青少年时代的这样的影子。嗯， 其实是的，就是因为我从小也是在中央音乐学院那大院里长大的，所以其实1988年的时候我正在上中央音乐学院附小，我已经是那儿的学生了。所以当时我就能看到一些在我那时候看来都比我高出去三四头的叔叔和学长们，他们作为青年交响乐团的团员在演出在排练。 嗯， 但是我见到这张唱片的时候呢我已经上大学了。 嗯， 上大学的时候我当时还没开始听黑胶，我在我们学校的那个商店里边看到这个唱片的时候当时挺贵的，我犹豫了一下然后我回家琢磨了大约一星期吧，带着钱再去买的时候这张唱片已经不见了。所以后来这一直是我一个遗憾，就是我后来听黑胶以后，我想起这张唱片来，我就觉得当时哎，真是就差那一星期啊，就喜欢东西一定要下手早啊。所以后来再找，所以直到几个月前，我在电商上面看到了这张唱片，我当时就没犹豫，挺贵的，没犹豫，当时就买下来了，而且是一张没有开封的唱片。 哦， 结果买回家以后，打开正要放，发现这张唱片其实是个废品，它翘了。就是黑胶唱片有个问题，它很容易变形。 嗯， 一会儿咱们再说它为什么那么容易变形。它翘了以后，那个唱针就无法很好的读取它。 嗯， 所以我在弄压在柜子底下压了2个月，然后也没有把它搞平。后来想，也许就这样了，留个纪念。结果在电商上又看到一张，于是同样的价格就又买来。这张打开一看呢，它倒是没那么翘，是平的，但是滑得很厉害。 嗯。 所以最后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个音频呢实际上是这两张唱片的 翻录下来的拼接起来的， 嗯， 一张桥的，一张是滑的，最后我用一点降噪技术吧， 嗯， 所以大家今天听到这个声音里边也许有一些不太稳定的地方，但我想这可能也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特征。 肖斯塔科维奇他的交响曲其实离我们年代并不是很久远，这是在上个世纪1937年的时候。嗯， 对，这个创作在一战跟二战之间，就是二战还没爆发的时候。 嗯， 然后肖斯塔科维奇给这个交响曲起了一个非常长而且有意思的副标题，叫做一个苏联艺术家对于公正批评的实际的创造性的回答。 嗯， 我们看这种措辞其实是带有点脾气的。因为什么呢，就是其实在此之前肖斯塔科维奇是经历了一段非常糟糕的时间。 嗯， 就是1936年的时候呢，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二部歌剧叫做姆岑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在莫斯科首演。当时在此之前肖斯塔科维奇是一帆风顺，是已经在当时20多岁已经是世界知名作曲家了。 嗯， 所以他的第二部这个歌剧首演的时候呢，当时的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也亲自莅临出席，结果听完第一幕还没听完就愤然而去了。然后第二天就在这个真理报上，苏联的党报真理报上就刊发了一篇题为叫做这不是音乐是混乱的署名社论。 嗯， 现在看来很有可能这是斯大林的亲笔。 嗯， 那么在当时那么一个肃反的环境当中呢，肖斯塔科维奇一夜之间就从一个新锐作曲家变成了人民的敌人。 嗯， 他正准备要排练公演的第四交响曲呢也被临时就撤回了。 嗯， 所以在之后的一年肖斯塔科维奇是经历了一个非常 提心吊胆的岁月。如果他不是一个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作曲家的话，很有可能他就消失在铁幕之后了。 嗯， 所以一年之后，作为一种检讨或者说是一种认错吧，肖斯塔科维奇就写完了他的这部第五交响曲，并且将它提献给斯大林。然后斯大林听完之后呢，很满意，等于呢这件事儿之前的这个人民的敌人这个事情呢就算过去了。所以这首第五交响曲呢，实际上是肖斯塔科维奇所有的交响曲当中，最好听的一部，就是个性被消减到一定程度，然后呢也。里边有很多宏伟壮烈的旋律跟波澜壮阔的这些场面，人民大众也喜闻乐见，专家听着也没有技术上的问题，是一个非常平衡的作品。所以他现在这部交响曲呢，也是老肖的交响曲当中上演率最高的一部，因为他的接受度会很高。 嗯，也有人把他这部交响曲称为具有贝多芬精神的。嗯， 对，其实很多地方很像柴可夫斯基，我觉得。 现在听到的是肖斯塔科维奇他的第五交响曲的第一乐章。听到这样的段落，很多人会回忆起在很多电影当中都曾经引用过肖斯塔科维奇他的旋律。 肖斯塔科维奇本身也是一位电影配乐大师。他其实年轻的时候靠给电影配乐挣钱。后来以后呢，他因为从小也精于此道吧，所以他其实一生都写了很多为电影的配乐。但其实交响曲是一种纯音乐题材，一般来讲作曲家不会想到说自己的这种交响曲被用到电影当中去，或至少不会带有这种目的。但像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五和第七很多段落都经常被用到电影当中去。其实我记得我们小时候看一个我现在还挺喜欢看的电影叫《大决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其实《大决战》当中的很多配乐，那是施万春老师配的，里边有很多的音乐的形象跟那个技法都很像肖斯塔科维奇的这种音乐的性质，它跟那些波澜壮阔的画面结合在一起呢，特别和谐。 那其实在我们现在所听到的肖斯塔科维奇他的第五交响曲当中，其实有很多这样的成分在里面，就是有一点电影音乐的这种叫什么特质，或者是 这种电影音乐它一定是通俗易懂的。那么它之所以前面让斯大林很不满，就是这个姆斯岑克县的麦克白夫人可能用了太多先锋的技法。就肖斯塔科维奇曾经很深刻的研究过斯特拉姆斯基啊，像布洛克维耶夫这些作曲家的一些现代的技法，包括勋伯格的技法，所以他在他年轻刚毕业的时候的作品是相当的激进跟先锋的。那这种音乐呢，可能会让一些比较保守的或者对现代艺术不太了解的人感觉到不愉快，甚至是愤怒，于是他才有了真理报上的一个社论。那么作为一种妥协吧，肖斯塔科维奇的下一部作品就有了第五交响曲这么一个可能在领导人看来比较传统的比较赏心悦目的作品吧。 好，那现在我们再继续来聆听马上要进入到这部交响曲的第二乐章了。肖斯塔科维奇这张唱片也是特别的，在1988年来自于中国唱片 总公司出版制作发行。 一会儿呢，我会把这张唱片的图片发到群里面，大家可以看到。 魅力黑胶集市，今天是嘉宾张嘉林带来的这张黑胶的唱片，在1988年的时候，其实这个录制的地点也挺有意思的哈，就在中央音乐学院。 我们小时候管那个地点叫做中央音乐学院大礼堂，就是我们开会开音乐会的地方。现在呢，这个建筑叫做王府音乐厅，因为现在我们中央音乐学院至少有四个音乐厅，那这个最有传统最老的这个音乐厅现在叫做王府音乐厅， 其实就是在院子里的那个， 就是看着特像一个那王府大院的大殿那个厅，就是在那儿录的。然后呢这张唱片的录音师和监制是沈元之先生，也是从小长在中央音乐学院大院里面的一个叔叔吧。 对，他的父亲也很著名， 是声乐教育家沈香，他是沈香的儿子，而且也是中唱老一辈录音师当中一位非常著名的，他有个外号叫沈一刀。就是他当年那时候还是那种宽磁带录音时期，他的剪辑的这个手法是非常精确的。 所以在今天我们所听来这张唱片那个年代，还有他的乐团指挥，还有录音师，还有场地，就真的是让我们觉得特别惊讶的一件事情。 就是在包家街43号那个院里面，一切都是在那儿。 好的，这是包家街43号另外一个我们能够听到的声音。我指的是除了汪峰。好了，那上半时段就到这里了，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聆听由嘉宾张嘉林所带来的这张珍贵的黑胶唱片。我是王卓，永恒的魅力，一会儿见。 山美最美在南湖，国庆黄金周音乐光影之旅，满载惊喜，真情期待。唐山等你来，我在南湖等你。 浓浓花海香，悠悠房山情。房山天开花海景区，中国最美田园，诚邀您共赏缤纷美景。详询83625588。京郊度假好去处，金鱼凤山乐不停，与山景养生温泉，望莽山层林尽染，看亲子游戏大闯关。度假咨询0106071188。 新休闲微度假慢生活，保定国际田园休闲区欢迎您。后排级配置低，买纯电动 SUV， 这次你有大选择。吉利帝豪 GSE 2米7大轴距，空间越级更高配置，享受大有不同。到店试驾更享多重好礼，详询吉利新能源当地经销商。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山水文园乐享房山，2018房山区生态休闲旅游文化节于9月28日在天开花海景区启动，咨询电话89350123。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随着气温的上升，午后能见度较早晨有明显改善，空气质量也不错，适合户外活动。午后西部北部地区有降水，伴随短时大风，请注意防范。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下午晴转多云，西部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短时大风，南风2到3级兼4级，最高气温24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1度，最大相对湿度75%。 同仁堂路边酒，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身，家宴席间举杯祝福，让温馨和健康常伴，合家欢聚，共饮路边。 下面是川音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川音气象指数为5，适宜您穿长袖类服装。 FM 97.4， 就是喜欢听 Beijing Music Radio。 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九七四，饭店资讯。 贵州吉靖宇大刀艺术团9月28日至10月7日来京演出啦！演出地点顺义建鼎金辉大酒店。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古村新司将于今晚在北展剧场举办2018北京演唱会。演唱会之前，古村新司接受了本台记者的专访。 北京は本当に久しぶりに 再一次来到北京了，也是很久以后了，然后大概阔别十年才过来的嘛。然后这一次也是感到非常的期待。直观的一个感觉的话，就是北京的这个街道呢是变化很大的，然后这个楼呢也增多了，然后从这个人们的这个表情啊，包括这个生活当中也能够感受到，大家还是都很有朝气的。从这个演唱会的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呢，也是就十年以后，今天人们会以什么样的心情来听我的歌，这个也是我非常期待的一点。 针对中国的观众，古村新司也在曲目上做了特别的安排。 这次演唱会的这个题目是呢，是叫做38年的星。那么星这首歌曲呢，是我1980年的时候创作的一首歌，大家应该已经知道了。有一个这个特别的设定呢，就是我把当时这个80年代左右我所创作的一些歌，就是很怀旧的一些曲目吧，拿到了这次的舞台上。而且呢，这次还有一个这个特点呢，也是把很多这个中国的这个观众或者是听众耳熟能详的一些歌呢，也是特别的放了进来。然后我也希望在这个会场当中呢，能够让大家一起跟着我来唱。 以上录音由小月编辑采制。继续来关注，歌手华晨宇昨天在网上发图纪念自己出道5周年，并在图中晒出了自己收到的大型乐高汽车积木，配文5周年快乐。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像斯塔科维奇，苏联最重要的作曲家之一，20世纪世界著名的作曲家之一。在念着像斯塔科维奇他的一些简介的时候，说实话，我心里还是真的特别特别的佩服的，因为我总觉得他在自己的人生当中是一个战士。永恒的魅力，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就是嘉宾张嘉玲所带来的这张黑胶，这是肖斯塔科维奇的第5交响曲。当然这个版本也非常有意思。 是的，这个版本呢是由中国青年交响乐团演奏。中国青年交响乐团呢，实际上就是中央音乐学院的学生和个别青年教师组成的交响乐团。这个乐团呢是在1950年就成立了，实际上是跟中央音乐学院基本上是同时，新中国的中央音乐学院同时成立的。而且呢这个录音呢是在1988年的2月1日到4日这期间录制完成的。 那刚才呢在上半时段最后，我们也特别和大家分享了，就是他的录音师啊，他所录制的这个场地呀。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可能还不知道，我们现在再告诉大家一下。 就是整个这张唱片都是在中央音乐学院录制完成的，乐队是中央音乐学院的青年交响乐团，指挥呢是当时中央音乐学院的陈佐黄老师，然后录音场地呢是当时叫做中央音乐学院礼堂，就是现在的中央音乐学院的王府音乐厅。录音师是中央音乐学院的子弟沈湘先生的儿子沈元之先生。可能只有亚片不是在中央音乐学院，是在北京唱片厂。需要提一下的是呢，就是其实那个时代的有可能大家觉得有些1988年的中国的唱片工业是个什么样子，其实我们如果听了上半时段的节目，您可能会发现，无论是录音质量还是演奏质量，我觉得丝毫不比同时期的欧美大厂牌的唱片逊色。这是让我感觉到特别应该说不应该震惊的事情。但是呢 那个时候中国的轻工业水平确实是相对落后一点。但在黑胶唱片的压片质量上呢，我们八十年代的黑胶唱片呢，当时都普遍偏薄偏软，所以留到今天，比如说我今天带来的这个录音就是由两张唱片拼凑而成的，因为这两张唱片都是残品了，就留到今天有一张是翘的，一张是滑得很厉害的，我是把两张唱片能用的部分接在一起，然后还做了降噪处理。所以这个也是说我们现在的黑胶市场上面，我们中国自己的 LP 黑胶，特别是立体声的 LP 黑胶唱片价格奇高的原因之一，就是留到现在品相还能播放的其实是非常少的。 嗯嗯嗯。那现在我们来听一听第三乐章开始了，一会儿我们再继续聊天。 刚才在节目最开始的时候，嘉玲也说了，就是说她买了两张唱片，同样的这张唱片，但是都是有问题的。那你刚才也抛出了一个问题，说马上要告诉大家，就是为什么唱片会翘呢？ 其实唱片我们说叫黑胶唱片，其实它也是一种特殊的塑料。 嗯， 塑料制品，我昨天还特有感触，我儿子5岁了，现在到了能玩那个变形金刚的岁数，我就说爸爸小时候有好多变形金刚，我给你吧，他特兴高采烈的。结果我把我小时候那个变形金刚从箱子里翻出来以后，当时我都很崩溃，就是基本上不能玩了，就是变形的变形，碎的碎，就是塑料是一种非常不稳定的物质。那么决定黑胶唱片的保存年限的一方面是你保存的质量，就是你怎么放它。比方说黑胶唱片一定要站着放，平着放很容易就会压坏。还有一个就是它本身当时制作的材质和质量，包括它的厚度，还有它用的这个塑料的这个成本，包括它的质地的纯度。比如说像我们80年代的国产的黑胶就有一个问题，它普遍偏薄。用的这个料比较少，所以再加上呢，如果要是在存放的不精心，它就像是一个变了形的飞盘一样，然后你再放在黑那个唱机上一转，你就会发现它的边缘地带是忽高忽低的，这样呢那个唱头就没法平稳的在上面搭住，所以声音就会变得断断续续，所以它只有内圈的部分能被读取，边上就读不了了。所以这是当时那个时候的，包括其实有些东欧的唱片也是这样，像捷克的唱片录音非常好，波兰的有些唱片也是非常好的，但是它的那个轻工业水平差，那个唱片材质不行，所以留到今天的好的品相就比较少，特别容易变形。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在70、80年代的时候，我们的唱片其实挺棒的，但是普通家庭所使用的那个唱机往往是非常便宜的。所以就造成如果在这样的劣质唱机上播放过的唱片，就像这个在拖拉机在柏油马路上使劲压过一道以后的那个情况是一样的，就是它因为被这种劣质唱头伤害过，所以就造成这种不可逆的破坏。这种唱片呢往往表面上看非常干净，什么也看不出来，你一播放里边就跟放鞭炮一样稀里哗啦的。所以这也是国产唱片品相好的唱片比较少的一个重要原因。 那我们刚才也是把这个唱片的封皮发到我们的群里面，有好多朋友说第一次见到，根本就没见到过。 我怀疑这张唱片有可能从来没有被 CD 化过。因为我在市场上没有见过这个录音的 CD 唱片，但也许是我没碰到吧。但我不知道中唱后来有没有再版过这版录音。其实我是觉得这张唱片的演绎质量是国际级的，是世界级的，如果要是有可能挖掘的话，是一张记录了中国交响乐，特别是中央音乐学院这个青年交响乐团鼎盛时期的辉煌的一个录音。 那很多朋友看过刚才上半时段我所提到的那篇文章的话，我想可以把耳边的这张唱片的音乐作为边看文章边听的音乐背景。 麦丽今天呢还是有奖收听，所以呢我们会送出奖品。本期节目的奖品呢是由2018中国戏曲文化周组委会提供的家庭套餐门票，10月1号到7号北京园博园2018中国戏曲文化周携手系列音乐会将会带给您精彩的视听盛宴和绝妙的艺术享受。那我们一会儿呢将会在群里面公布哪位朋友获奖，当然也是按照时间顺序。好了，那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张唱片呢也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上个世纪80年代1988年的时候在中央音乐学院由中国青年交响乐团来录制的肖斯塔科维奇第5交响曲。也特别感谢我们的嘉宾张嘉林，特别从他的两张应该说比较残的唱片里合并成我们今天所听到的这样的一个版本。好了呢，今天节目就是这样的，感谢嘉宾到来。之后播出的是古典流行，我是王卓，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得添口新锅了， 八戒莫要着急，燕莎奥莱11假期购物抽奖，豪送1000套德国菲士勒锅具，价值138万，还有1000余品牌燕莎奥莱专享超低价爆品，老孙抢锅去！ 颂唱千年运河谣，咏叹改革40年。10月16日，通州大运，北京广播电视台、中共北京市通州区委宣传部联合策划。运河潮起40年，听见经典诵读会隆重举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看不到光明的我，因为你的角膜让我知道了什么叫做颜色。 本以为我的后半生只能在病床上度过，直到有了你的心脏，我又感受到了